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 编曲过的歌罗列出来，你就会发现他的个人风格很多变，但是又是如此的强烈。如果写歌的人稍稍掉以轻心，就很容易被他的编曲给盖过创作上的风格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，《闪亮的日子》，这是罗大佑个人创作风格非常浓烈的一首歌，而陈志远的编曲加在其中非常的精彩，就像是在一首歌里看两个音乐人他们的碰撞，甚至会还有一些像兄弟一样的相互挤兑和比拼，看着两个人在这首歌里的交融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